我要住在台北市，当个快乐台北人。我要住在台北市，当个骄傲台北人。台北市很好，各项福利一级棒。我出生在台北市，也要死在台北市。虽然花了1900，可以看到马英九。我是骄傲台北人，月收入要破10。台北是我的家乡，绝不流落异乡。我是骄傲台北人，当然要住新房子。台北是很美，一生都要待下去。我爱台北是愿意为他奉献一生。